你来过，却又将你带走。再爱的再疼的终究会离开，再恨的再伤的终究会遗忘，不舍的舍不得，没有什么非谁不可，就让自己慢慢成长，慢慢放下。想当初